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Orient Express 在那間公司的股份全部賣光了那就正如我剛才所說那些股份轉讓會在年報表上反映那個年報表因為之前未夠期做所以大家查冊看不到而已在未來這幾天它如果是到期的時候登記了大家就會看到了多謝大家 過去呢有很多行會的成員呢他都是個人和家族或者他家族有大量生意的利益的所以我想就不可以說他如果七月被委任九月申報就是漏報的可能他是處理緊 面對緊有一個即係政策上好似好矛盾因為我哋亦都係唔容忍呢啲人士咧住喺工廈裏邊，我哋嘅政策咧都係要執法，但係我哋又係對佢哋咧係非常之關注同埋係非常之同情。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監製黃德全、周鵬 早晨早晨八點十分慣了講七點半有個聽眾提議我們說為何可不可以好像其他電台可不可以報時呢這個當然可以考慮的但有個問題呢很多聽眾知道呢通过互联网或者通过这个数码广播凡是通过数码广播的电台呢都面对一个问题 有几秒钟的延误嘛 就是 time delay 所以将来我们报时呢就不可以说现在的时间呢是八点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现实在的时间呢这一分钟啊 实时八点十一分二十秒 但你呢当你听到我们的时候呢应该是去到八点十一分差不多四五十秒的了。所以我们将来报时呢都可以的只可以报现在报告这个 D100 报时现在时间是八点十一分那就 OK 了。只可以咁样，就唔可以讲几多秒。不过通常电台报冇事冇讲几多秒啊。 唔报嘅秒数唔报嘅。 唔报嘅话。 唔报嘅 咁但我哋又要计一计嗰 delay 几多咯？你十一分，如果譬如而家咁，我哋就要话八点十二分噶啦。如果识得执生就，讲翻今日嘅新闻咧，就唔使讲噶啦。其实冇新闻讲嘅，有咩新闻啫？ 得一条啫嘛，叫做陈茂波贱人一个。 唔系啊，即系而家系面对一样嘢，就梁振英呢个政府咧，即系。你那种无能力的即是无能力的大家已经知道了没诚信大家又知道了但问题就是说喂你一而再再而三你现在梁振英出现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护短在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有一个部长一而再再而三出现丑闻呢是别无选择的就只有辭職一條道路嘅啫。如果喺議會制嘅國家咧，佢辭職嘅時候咧，佢就去做翻一個所謂 back bench， 一個議員嘅只可以。但係香港作為一個問責制嘅政府，啲官員就委任嘅，辭職一逃咧，就係告老還鄉。咁還掂佢喺古洞都有幾幅地啦，咁啊去耕咯，啊 去耕田係嘛？ 去耕田咯。但好似嗰幅地咧。就不可以耕田的添，那幅地呢其实呢他买那幅地呢在1994年的时候呢已经规划了做工业丁类的用地第一就不可以作为农业用亦都不可以作为休憩用 那这个话给人听他买来作为休憩用呢 那跟他寸建这个劏房没分别的都是违反建筑条例或者违反这个土地用途。这里有呢其实如果梁振英呢还有一样东西如果你是一个英明的领导呢当然他不是啦即是我们说这件事已经是多余的啦与虎谋皮。 陳茂波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為處理新界發展或任何土地發展官員的誠信，他不能處理的，他本來是一個武信，你完全不可以讓他處理，等於你現在委任警務處委任一個警官专责扫黄的，但竟然发现他的家族都说他是他老爸老母、外父外母是经营全港一流房的业务的，那你怎么去叫他做扫黄？但如果用陈茂波那种解说的方法，或者用我们香港今天特区政府的官员的艺术语言，就说 我的親家或者我的家人，他們是他們的個體，沒得說的，不能得他的授權，我怎麼可以什麼什麼，沒有個體的，對不起，你也不可以像陳茂波那樣說，那個是我老婆的第一個福地，第二他賣了，都是賣給家人，他那樣東西沒有車輛炮，沒有車輛炮的意思，那個疑點是很多的，不是，不是，我現在先當他是。 不要說他賣給他老婆，有沒有賣給他外家，喂，你老婆外家都是你，他們喜歡說家族的，我真的批他，陳茂波有什麼資格叫自己的家人做家族，林毓華又說我家族，鄭經翰又說我家族，黃德全又說我家族，周鵬又說我家族，喂，說到家族這兩個字，一般來說是那些說豪門，說到皇室。有什麼資格陳茂波說自己的家族的人，你說你家人就可以，家什麼族，你有什麼族，浪費時間，總之一件事，陳茂波已經是沒有資格、沒有能力，也得不到市民的信任去處理新界發展的事務，他一定要step aside，站在一邊， 最好就是 直接辭，但那就算不辭，亦都有另一些方法，因為你和你老闆老友，你當在英國也好，加拿大也好，你和Prime Minister老友，你一而再再而三，他都是抱你的，不抱得多久的，而且就著他現在的責任，即是他的文責，他專職做新界發展的話，他握的話，一定要調走他。 所以今天梁粉報，你先知專教特首做事，他都認為這是時候梁振英來一個reshuffle，將他的內閣，所謂文責官員的班底調動。但問題是大家想想，陳茂波不做發展局，他可以做什麼呢？他有什麼可以做呢？ 他有什麼可以做啊？可以什麼做啊？你想到有什麼可以做啊？他當然是想做副財政司，這個不用想，他想做財政司，那就不用想了，這件事。調他食環署掃街吧？不是，他是局長來的。那怎麼辦？調去哪個局？林毓華，不用說，應該問我就 大家是出境的，但在梁振英的三司十二局里面有一个位置可以调的，调去特首版主任，请回邱腾华出来，唯一可以这么做的，因为他做任何一局都不行。既然梁振英要抱他，你就调他入去做特首版主任，你们两兄弟还怎么样，都要 咬耳仔的了，我们将这个节目的安排希望可以完善化，我们每天都会规范了一些专题，就我们的监制的点题，等我和你两个就不在这里乱说24，所以今天的监制的点题，第一，先开了个点题先。 監製就應該認為我們先討論這個焦點人物的， 陳茂波，焦點人物。 今日信報的獨眼香港紀曉峰就講到陳茂波回應自爆四個疑點，涉嫌利益衝突，再添有新的佐證。四個疑點，第一，就是他的妻子出售公司股權的時間。按陳茂波的講法，股權是在10月上旬，即是10月10號和10月中旬。 其實只是一日之隔，授予他妻子的家族成員。但翻查資料， 他就在去年9月22日 親自披甲上陣去到上水出席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的最後一場公眾諮詢會。換言之，他當時已經知道他妻子擁有土地，並且會因此而獲利，但他當時不單止沒有避嫌繼續落區， 甚至硬銷計劃亦都沒有向出席的市民先披露自己的利益衝突。第二，涉及利益申報的問題，陳茂波一直辯稱自己是在去年9月的時候，當知道這塊地坐落於新發展區的範圍之內，已經向行政長官報告。但這種說法極可能是一個謊言。從陳茂波上任起計由7月底到9月前，計劃總共最少有14次的諮詢活動， 為何陳茂波一直未有發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呢？第三，根據公司查冊的資料，擁有地皮的國萬實業有限公司總共有3名股東，其中一間極有可能就是他妻子全資擁有。第四，就是陳茂波就指有關的農地作假日休閒用途，但昨天有線新聞就找到村民力證陳茂波在1996年的時候曾經主動向村民提出 將土地租予對方種植之用，期間更以土地擁有人的名義簽下租單，除非當日陳茂波是不惜犯法訛稱擁有土地業權，否則就變相踢爆陳茂波昨天說自己同這塊土地沒有實際利益，根本就並非事實。而講到陳茂波的戰績，早在上年的7月31日 就揭發他在1994、1995年間購入多個大角咀單位作為劏房出租牟利。 而在上年10月2日 南丫島海難發生之後17個小時， 他亦都被人拍到在跑馬地喝啤酒，當時還駕駛，車身就一度踏上雙白線。 陳茂波呢，根本呢， 就是一個完全，我告訴你，連一個做人都有問題，今天是立法會議員，就算今天是立法會議員他都出事的，他在利益申報上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態度也有問題，死不認錯，還要在跟立法會議員鬥嘴，惡形惡相。反問議員就說，你可不可以為你的太太的所有的事情 說出來的資產，在那個場合中為何主席不制止他呢？你說到這個主席，我又不明白了，如果昨天我在立法會的話，我就請法叔坐在一旁，絕對要，他根本就不可以主持會議，他和陳茂波一樣有利益衝突的， 他有很多福地在這裡，我又不明白為何立法會原來輕輕放過，尤其是當日 陳偉業動議要求陳茂波辭職的時候，法叔就說他拿了立法會的法律意見，法律意見就是在這個委員會沒有權責，或適宜討論關於要求陳茂波辭職的動議。第一，他所謂的法律意見就很簡單， 我都做過立法會員，我都做過主席，你問我律師，律師坐在身邊，都很簡單，我認為陳偉業提出這個動議其實就不關我們這個委員會事，你說是不是呢？他說是，我不是不會說是，專業人士，你可不可以就著我提這一點呢？你找法律意見支持我這個說法呢？ 哇，這樣當然了， 當然了，那個法律顧問去過真的找不到，主席找不到，那就給他說，但你一定找到的嘛，法律意見，好像昨天小班都說，他作為一個律師， 有兩種意見,當事人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譬如林毓華你犯了罪,你找我,找鄭律師,這件事我就不認,死人都不認,我沒有做過,我就盡量幫你去找資料,怎樣證明你清白,但你跟我說,我是有做過的,不過呢, 我很怕坐牢,你跟我想想,有什麼案例我可以幫我搞定,是社會服務令得不得,我又去找咯,你叫我做什麼,我做什麼,我律師來的嘛,即是一個裁縫,我經常跟同事說,我去做西裝,我做恤衫,一般人好像現在穿夏洛威,一個袋的嘛,我說要做兩個袋, 你的裁縫就跟我說,現在鄭先生不流行,不流行就不要理我,我說要做兩個袋,兩個袋,對吧,那你就做好,做兩個袋給我,甚至乎我還有四個袋,唐裝衣服,你都要做的,你不如做獵裝吧,就這樣說,不是你不要理我,你又做了裁縫問題,我不要做獵裝,林裁縫,我現在告訴你做恤衫,不過有四個袋,麻煩你做,你做一天不要做, 你可以不做生意都可以,但法律顧問不可以說我不做你主席生意,什麼叫法律顧問,所以那些所謂法律意見是廢的。另外一件事,陳偉業做了這麼多屆立法會議員,一味得我惡字,一味大聲夾惡,很簡單,如果我是那個立法會員,主席,我就動議 我動議,就說要陳茂波因為利益衝突而辭職 你又說諮詢過法律意見,阿法叔 你說諮詢過法律意見,因為討論政策 不可以討論要求陳茂波下台 主席,我現在修訂我的動議 我重新提出一個新的動議 我就著法律意見,討論這個政策 我就要求 動議辯論或投票,認為陳茂波不適宜主持新界發展這個政策,行不行?認為他有利益衝突,希望本會,現在就討論,我現在動議討論,投票,我們一直都在討論這件事,投票,說不適宜,退而思其次,接著,主席你老人家, 他們流行的,他們叫法叔和你流行的 你根本就不適宜擔任這個主席,就著這個議題 麻煩你step aside,下來,麻煩叫副主席頂上 所以你說這班立法會議員,又是個個不斷交貨 拿個生啤,喊兩聲 就放工了,接著就在這裡放暑假了 現在開始放暑假了 有一陣子見不到這班人,雞飛狗走了 有些已經放完假回來了今天我們這個焦點人物風波的焦點人物就是陳茂波但陳茂波就帶出了不是陳茂波的問題是整個政府架構出現問題而整個政治也出現問題即是一個特區政府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你選了出來之後 他就去委任他那些所謂PO,問責局長 但問題是向一個人問責 雖然宣誓效忠基本法,效忠香港市民 但他是同一個人問責 如果是特首,梁振英是特首的話 他抱著陳茂波就是這個最好的見證 是我們市民完全奈他不何 我想問一下 這個制度是否對當然不妥還有立法會你可不可以動議為何沒有一個人現在在立法會當然現在立法會休會我們可不可以動議對這個局長投不信任票好像沒有我稍後要找回《議事規則》來看看或者看看《基本法》但你說 動議罷免行政長官就有,這個我就可以確定 但有沒有一個基本法裏面或者這個議事規則裏面黃德祥麻煩你可不可以立法會動議罷免局長局長是罷免議員當然可以罷免議員當然可以局長是一個局長可不可以呢局長是由中央委任的亦大家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所以我們要看看是不是可不可以但問題 你說一個陳茂波就算他沒有這幅地我當這幅地完全跟他沒有關係的不是他買的他又沒有份的他老婆也沒有份的只是他老婆外加有份的都是不對的你記不記得當日人們怎樣動曾蔭權現在要幫曾蔭權平反他給錢人買慳電膽而慳電膽呢 市場佔有率最大的公司叫菲利普你看我們我沒有親家我一個親家都沒有我們這間公司全部的燈膽都是菲利普的那你不買菲利普不行的如果你想買市場主導的最好的產品我認為就買菲利普當年曾蔭權就因為他說給錢又是你們議員要的 給錢香港所有市民換了黑電膽就是因為他親他的親家原來是燈膽大王其中菲利普一個代理主要代理商那就說利益衝突了那你就看到陳茂波你外家拿著身價的地 準備good水的 1500萬本來那幅地值30萬如果不是政府收地他多少呎 萬多呎知不知道頂籠200元一呎現在的市價兩塊水一呎萬五呎的錢林毅華你懂計算嗎三百多萬頂籠是300萬你陳茂波就說要收地不斷將收地的價抬高去到1500萬這個就是利益衝突我又不明白為什麼議員不像當年打 黑電膽出來砌陳茂波又或者當年針對阿松原因很簡單因為阿松也好曾蔭權也好楊永強也好這些人還有臉齒面皮薄但問題是你梁振英整班人的臉皮厚過牆原來整塊臉整個頭都是面皮湯早晨大班哥麻煩 剛才我們的網上Talk.net收聽還有手機APP都聽不到但又停了10分鐘我們外面同事很緊張還有一些聽眾都很緊張剛剛又回聲幾分鐘而已真的不好意思我們同事都在看看有什麼問題出現希望盡量保持固定剛才停了10分鐘到大班哥什麼停10分鐘 手機APP聽不到1831100的固網電話也聽不到 什麼都聽不到 停了10分鐘 我可以放工了不用繼續我們會盡快徹查原因 現在聽到4分鐘前OK了真的不好意思將他只說這些已經由頭說過了可能要說多次都不頂了好了駕駛請他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行公义号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号怜悯 全力支持长者安居协会 8月7日举行的全港卖旗日 筹得的善款会帮助有经济困难的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免费使用平安钟和随身宝 24小时紧急支援和全面关顾服务 现在我们急需招募3000名义工 在8月7日当日协助卖旗 诚意邀请你身体力行加入做义工 为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出一分力义工登记热线电话 2338-8312 或者浏览协会网址 schsa.org.hk 如果靜心BB失蹤， 你猜警察叔叔會哪處找他呢？ 中聯辦？ 別玩啦， 當然去美國領事館啦， 真是傻豬來的。 才子游青源， 曾鈺成說邀請中聯辦主任張曉平去立法會吃lunch是純粹連宜，你信不信？如果你這樣也相信的話，即是說你也相信這個世界真的有純粹租房，恭喜恭喜，很快就有新紀。還有我何凱婷，政治本無事論政，本本玩本來無不為，何不笑著談。<笑>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由清源何凯婷主持，正本清源。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Orient Express在那間公司的股份全部賣光了，正如我剛才所說，股份轉讓會在年報表上反映，年報表因為之前未夠期做，所以大家查冊看不到。 在未來這幾天，如果是到期的時候登記了，大家就會看到了。多謝大家。過去有很多行會的成員，他都是個人和家族，或者他家族有大量生意的利益，所以我想就不可以說他如果7月被委任9月申報就是漏報的，可能他是在處理中。 面對有一個政策上好像很矛盾，因為我們也不容忍這些人士住在工廈裏面，我們的政策都是要執法，但是我們又是對他們非常關注，而且非常同情。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 突然間我們今早的節目啟播之後，風波裡的茶杯啟播之後，我們又出現一些異常的訪客，網上的訪客，因為我們的訪客突然間入來我們的HK的D100.net，湧入你的聽眾通過網上湧入來聽眾，突然多了4倍，換句話來說，現在我們是有50萬人聽這個節目，究竟是聽還是聽不到，因為走來霸位，我們就不知道了。 我們正在處理中，現在唯一可以做到的，除了大家可以在D100.net聽到我們的節目之外，通過手機的應用程式，所謂apps，以及其他網絡，例如TuneIn，都可以聽到我們的直播。還有固網電話，還有固網電話。另外，我們亦都做了立即做了應變措施，如果大家去我們那個 D100 TV就可以立即看到Livestream，即是可以看到環球視像廣播，即是他聽不到，你去看電視就一定聽到兼看到。早晨，今天的焦點人物就是陳茂波，陳茂波在立法會被議員圍攻，我們的同事。 即是我們監製黃德全和周鵬，周鵬將這個情在立法會這個唉，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人，一個無廉恥不知所謂的人，還要在立法會那裡大言不慚，充分運用這個語言藝術，弄起塊臉態度非常之差，我覺得他真是 想借這個機會跟大家澄清幾點。第一，我和我太太現時在香港並沒有擁有任何土地。第二，我太太曾經是一間公司的董事和少數權益的股東。那間公司是由她和她的家人、她的家族成員所擁有的。那間公司在1994年，即是19年前， 在上水就買入了一幅面積大概是2萬平方呎的農地，作為休假、假日的時候休閒使用的。假日的時候幾家人就跟小孩進去。 那個地塊其中有兩千多呎呢，大概在2008年的時候呢被政府徵了去。我太太在去年十月上旬呢就已經將她在那間公司的股份全數賣了，自己呢也都退了出來呢，不再擔任董事。那間公司呢目前呢是由她的家族成員全部擁有，我太太呢已經沒有任何的權益。那間公司和她的股東和董事呢都並非從事地產業務。我在處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相關的事宜的時候呢，和行政會議審批相關項目的時候，都有遵從問責官員的守則和行政會議成員的守則的規定，並且作出申報。我在香港呢是沒有擁有土地或者物業，我太太呢是透過有限公司在跑馬地擁有一個住宅單位，包括兩個車位是自用的。另外在銅鑼灣有兩個相連的辦公室單位都是自用的。除此以外呢，他在香港呢沒有擁有任何的物業或者土地。今日報章有講話我是不是在去年上任的時候向行政會議申報登記的時候呢漏了太太相關的利益的申報，沒有這樣的事的。因為行政會議的要求呢，這些公開給公眾的利益登記表裡面登記的呢不包括太太所擁有的東西，那些東西如果我本人呢是沒有實質的利益的話呢是不需要申報的。第二呢，就是其實我已經當知道這個地段坐落在新發展區裡面的時候，已經向特首率先申報，亦都主動提出呢跟太太商量賣曬呢啲嘢去。咁結果我太太亦都係同意，就喺十月上旬呢將呢啲股份全部賣曬，而亦都退出嚟唔做董事。報章講話查冊嘅時候睇唔到呢個股份轉讓，個原因呢就係香港嘅公司啲股份轉讓呢，轉讓完之後是在跟住那年的年報表度反映的，每間公司的年報表呢是在指定期限裡面做，由於相關的公司的年報表呢是未到期做，所以大家未見到的。至於賠償方面呢，據我所知呢那個農地上面呢是沒有人住的，所以特設特惠補償方案裡面的東西呢其實是不相關的。至於土地的賠償方面呢，土地賠償的機制呢是80年代立法會審批了的一個機制，地政總署呢是按那個機制呢每半年更新一次那個賠償額就刊憲。在這個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呢由去年八月到現在從未討論過這個徵地賠償額這個議題的。我已經按個機制呢向特首和向行政會議申報，亦都按這個問責官員的個行為守則和行政會議成員的行為守則呢作出申報，亦都遵循了他們的規定的。我已經盡我的能力呢在個機制裡面第一主動作出這個申報，向特首作出申報，主動跟太太商量將這些股份賣曬去，亦都在行政會議審議這件事的時候呢作出了申報的。另外一方面呢，在局裡面我常任秘書長其實我都有跟他講的，所以他亦都知道有件這樣的事的。好，多謝大家。 這個六分鐘長的是澄清，講完之後呢更加多疑點。 第一他有没有申报，这个都不是都不是那样东 西，焦点不在那里了， 焦点已经不在那里，是那个利益冲突问题。大家记住，不是表示他申报了呢他呢就等于呢可以呢避免了个利益冲突的指控。因为为什么呢，申报呢只不过是话俾，即是将公开了 表示透明度，告訴人我在這件事上，我擁有一些權益，到牽涉到任何這些權益，而影響而你要作出一些決策，譬如立法會議員會投票的，贊成或反對的，或者你收受，或者你有利益的，因為你申報了之後，大家知道你的立場，立法會議員就很簡單，知道你的立場之後，你就最好不要投票了，影響了決定。但當你是一個問責官員的時候，你申報了利益的時候，讓市民看到，現在新界東北的土地、古洞那裡收地，你有利益的，你不應該做這個決策，尤其是在定價的時候，多少錢，你又不應該去決定。 所以當曾蔭權事件的時候，大家就說矛頭指向恩親，代理這些所謂非利普登膽的時候，其實就有一些不公道的地方是什麼呢？就說你曾蔭權就是特首，你當你政府有決策要將所有烏絲 燈泡取替，由這個慳電膽代替，因為要動用公帑。 好了，但是動用公帑的時候，因為你是派那個，好像是當時決定派這個coupon的嘛，其實呢，就應該那些錢跟那個消費者走的嘛，納稅人走的嘛，他決定買什麼牌子的嘛，但是很壞不壞，你現在的人當時就眾矢之的就說，因為呢，菲利普佔了這個慳電膽的 很大的市場佔有率，差不多每個人都會大部份人都會買菲利普了，你真是明益他了，那他都要道歉，要收回這個政策，取消他。好了，你現在牽涉到的是你陳茂波，第一，你說你申報了，一人又說因為是我老婆的事我又不用申報，根據行政會議呢， 包括他的配偶、子女和其他人士或者公司名義擁有的，但實際由成員擁有的土地和物業，或者需要非由成員所有，但成員有實際利益的土地和物業，這些不是人話，不過總之一件事，你老婆有你都要申報，所以第一個疑點就是說你陳茂波，你就說你申報了，接著就說叫我老婆賣了，接著問題是利益衝突不只是申報這裡，申報你沒錯，我當你沒錯，我不跟你爭辯那件事，費事爭辯。 但利益衝突那裡怎樣擺脫呢？我問你，利益衝突你如何擺脫呢？你的外父、外母，說到很厲害的家族，我第一次聽見香港有陳茂波家族，我只聽見有河東家族，有李氏家族，我都未聽過李嘉誠自己有個家族，他都沒有說過。李嘉誠從來都沒有說過家族。大哥，你不知所謂，三把就衝炮艇， 已經黑人憎了。第一件事，你政府現在要看一件事，就是說你陳茂波是不可以，在今日尤其是被踢爆，不是你自動引爆的，不是你自己申報的。你所有這些官員，你做官的時候都說我不再投資了，我將我的投資放在一個所謂blind trust那裡， 一個還要自己不參與的基金。 那你陳茂波自己有地，你家人有地，你的家族那麼厲害有地，而又牽涉到政策是政府去收地，因為收地而得到龐大的利益回報，這就叫利益衝突了，你就已經不可以去負責這個範疇了，就這麼簡單。如果梁振英連這件事都看不到的話，真的我告訴你，他根本連做一個立法會議員的質素都沒有。唉， 他是專業會計師，怎會看不清楚，怎會不明白。他是專業會計師，我兩夫妻都是。就是他們做的事，就是怎樣，就是專業到怎樣去走法律，怎樣去巧取豪奪，怎樣去以權謀私，這些完全做到足。好了，到你劉王法，你作為立法會議員，你申報了我有地就行了。 你怎可以去主持会议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陈伟业提出要陈茂波辞职的时候，你不让他讨论，你根本就不可以参与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原因就因为陈茂波就是负责收地的官员，陈茂波是负责制定赔偿的方案，而制定了这个赔偿的方案出来， 刘王法是一个得益者，一个持份者，亦是一个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你还有什么资格去主持会议呢？我反而对那群立法会员很失望，一开会的时候就应该踢走刘王法。第一件事应该就借名，李国章是否高一级？高一流，政客来说，当日他要扼杀英基学校，他就将矛头指向我和 石禮謙，因為他知道我們兩個在這件事件上對他立場很清楚，我們是支持英基的，還有你們好像是家長的代表，他很厲害。石禮謙就是南島中學South Island的校董，他就說你是校董，你不可以參與。石禮謙就立刻辭職，我不做校董。 接著他就說我講錯的，因為我和李國章都一樣，都是家長，但是子女已經沒有在讀。當時他用一件事來說我，當時我是英基的校董，但我校董的身份，因為我不是選進去的，我是代表立法會，是立法會派我進去坐在英基的。 有些意義有他中文大學做校董的意義，其實我就沒有利益衝突的，是鑑粗來的，所以我都要避。當時主席就做好做醜，黃義華大班，行了，你不要啦，免得不聽不聽不聽不聽，我就說不聽不聽不聽咯。你想想那個利益衝突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明白嗎？你今時今日我們怎可以容許 這個叫做陳茂波的東西，仍然做發展局局長，仍然主理大權在握，決定了收地和賠償的金額。如果這樣說，昨天似乎就是馮檢基給他一個好的下台階。一，你辭職；二，你要撤回職務和新界的東北完全沒有關係。 這是最低要求，其實馮檢基的第二個提議，step aside， 因為有利益衝突，我不去管這件事，等於你的人做了官員之後，說我不再投資一樣了。問題就是說你不可以，因為你任何一個決定都影響到你所謂你家族的權益，你的利益，你不適宜再去管這件事。 所以任何人都看到的，當時在立法會就受到不同的立法會議員的質詢，我們有些聲帶的，好像立法會議員問的那些問題，他怎樣回答呢？我們稍後再聽，但我們有個環節，每天我們有很多環節，我們監製都有點題的，今天你看完所有報紙， 大公文匯好像你負責，你都看不到他怎樣出來幫陳茂波，因為他們都看定一點，社論沒有看到的，連內論都沒有，而且在新聞的報導方面，文匯報導很低調，大公又比較偏幅多一點。那說什麼大公是？他認為他沒事的，大公都認為。都不是的，他的標題是這樣的，他一是講到東北，看看看看 你繼續說吧，我揭一揭吧，一整疊報紙，所以他不是在主要篇幅裏面，等你揭一下你就明白了，在主要篇幅裏面他都避開講陳茂波事件。 大公的篇幅比較大一點，在A6版也有上半版那麼多， 陳茂波有個冒號，指控不公，不會辭職，只是說他自己。 他說回應傳媒報道，強調沒有漏報利益，這個都是 事實的報導。 不過他在左手邊A7版 帶有一個意見，直擊區內的農戶反而訪問了一些個別挑選的農戶，他寧可有賠償他就離開，在這裏來說，不過支持的政策就不是支持陳茂波這個人，在申報這個人。所以看到連這個官方喉舌大公文匯都不夠膽走出來支持陳茂波。 明報亦都是小馬大幫忙，但今天最閃我們監製認為最閃都是經濟日報，經濟日報竟然可以在新聞報導選擇用一條這樣的題，一條什麼題呢？就說特區政府評估陳茂波的申報是沒有違規的，就說他沒事了，所以我們就選他今天 這麼多段新聞裡面最閃就是這一段每日最閃今天經濟日報的要聞A4就講到港府評估陳茂波申報是沒有違規， 陳茂波就說現時是沒有任何土地，議員就會去廉署舉報。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就說， 去年9月就已經向特首申報太太在新界東北發展區內擁有農地， 而太太去年10月已經將有關的股份全部賣給家人， 自己和太太現時都沒有任何土地， 他人不會辭職。 據知港府高層初步認為， 陳茂波是沒有違反申報規定。 而他昨天在立法會主動解話， 強調太太許報名早於去年10月 已經全數出售持有古洞土地公司股份給家人。 他被問到股份是否按市價出售的時候， 他就說據我所知是， 但就未獲授權為由， 拒絕透露買賣的價格。 你太太賣給他的家族收了多少， 是否full consideration呢？ 那個價格事實上是他們雙方的事， 我沒有得到他們同意， 我怎麼可以披露呢？ 主席，這個解釋完全不可以接受， 因為如果你是10元買， 拿回10元就完全不可以接受。 我只是想問一個很清楚的問題， 陳局長， 是不是一個商業釐定的價格？ 主席，據我所知是的。 而行政長官辦公室就回應說，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已經清楚向公眾交代事件， 行政會議是有嚴謹的利益申報制度， 行之有效。 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說， 陳茂波已經作出多次的澄清， 希望大家留意有關內容。 有抱有保留啊，這句話，這個政務司司長，大家聽清楚陳茂波怎樣解話。這個奶媽呢，不抱他了，不疼他了，情願說，第一我們申報就沒問題，有個恆久的機制，有個申報機制。第二，至於陳茂波那件事呢， 你們最好自己聽聽回應，我們就奉政務司長如除了不吐痰、不隨街屙尿之外，就是聽聽陳茂波在說什麼。聽完陳茂波說什麼就慶了。第一，你反問議員，你知不知道你老婆有什麼？我是議員就說，局長， 如果你問我老婆現在在做什麼，我不知道，但如果涉及到我個人職務利益衝突的我職權範圍的事，我就可以保證我一清二楚，我一定可以告訴你。即是你走去警司，警司就見波，讓我回來再說，如果警務處長問我們現在準備升你。 D100交通消息，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点02分，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哦，交通，明白明白， 这个是直播的嘛，要播这个 剪帶那個環節是吧沒問題我們都每做一件事都可以出街的嘛我們現在就叫我們那個監製德哥監製他剪得餅帶因為有一個重要消息在交通消息報導完畢之後要公佈的那不厲害啊好現在洗耳恭聽現在聽著交通先好提醒大家先有一個壞車報告提醒大家青昌道向荃灣方向近這個蘇屋邨晚線有部壞車龍尾觀景台那裡塞緊車各位忍讓多一會麻煩 好,走回那邊,這邊港島區,高士打道過海,現時龍尾長灣小小,灣仔運動場那邊,東區走廊羅洪水加上落中環,這邊過了海景大廈,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樂灣仔,兩邊車多管道口,實施間風,西區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也都排回中山紀念公園了。 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依然都是車多新界的思瑞出回九龍方向去到隔田村另外大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回浸大國際學院聽到陳茂波那個友仔的聲音真是想整部機都打爛他再加上他的樣子一出鏡真是想兜把星他上而已不要動手動腳我們不是愛什麼力不好意思小弟真的有對事有對人黑人憎那些真的沒辦法用來休閒度假你就早點走回家度假不要搞搞陣家族 朱你狗族就有啊真是大阪哥剛才同事通知我不尋常的wave突然間剛才那麼高最高去到七百倍現在慢慢跌低所以始終收聽如果八倍就是差不多一百萬人聽七百倍即是一百萬人聽因為有一百萬人上我們的網即是全港我希望就不是黑客<笑> 我永遠都是有個wishful thinking教英文叫wishful thinking不好意思不懂最理想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是甚麼主觀願望即是良好的主觀願望一廂情願的想法等於你經常去買六合彩都是想贏的有人贏了贏了之後 想找一些咖啡來淋我吧怎會啊贏了真的一世供應漂亮咖啡給你大班哥你都挺無良心我還以為你說分一半給D100分一半就多了總之分了一個很大的數目你的聽眾比我們好所以你永遠都不會中因為你沒有一個良好意願如果你買了那張寄過來中了全數過來的亦都有聽眾分一半給我們 反而你就在那裡如果我中了只是買咖啡給我喝接著就說這麼多不要搞了分一半你明不明白你不會中的了你不用小氣你這樣當然你不會中的你一定不會中的你一定不會中的中了你就知道了中了就差我負氣怎會啊真的大班哥這麼關照我提醒大家如果聽不到就不要緊 走回我們的D100的Facebook那裡專頁那裡click內D100大聲台有個TV的一click內就見到這個直播 不好意思頂住先我們希望盡量調校好也希望那些人全部都走了所以你剛才說的話都是廢話為什麼因為聽不到你就轉很多聽不到你說什麼你見過叫我怎麼做我怎麼做那不要緊因為現在這段不知道聽不聽到斷斷續續斷斷續續希望我說的那段剛好沒有斷到不好意思顧網電話也都時得時不得希望盡快搞定好駕駛車各位也要謹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Orient Express 在那间公司的股份全部卖光了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股份转让会在年报表反映年报表因为之前未够期做所以大家查册看不到在未来这几天如果到期的时候登记了大家就会看到了多谢大家 過去有很多行會的成員他都是個人和家族或者他家族有大量生意的利益所以我想就不可以說他如果七月被委任九月申報就是漏報的可能他是在處理面對有一個政策上好像很矛盾因為我們也不容忍這些人士住在工廈裡面我們的 政策都是要執法但是我們又是對他們非常之關注和非常之同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呢个陈茂波咧讲多啊错多啊，其实一个喜欢车大炮嘅人，一个咧啊自己理亏嘅人咧，其实咧通常咧最好俾佢嘅意见咧，永远都系嗰句，一系你就讲真话，讲真话咧你就永远都唔使惊嘅，一系你就唔好讲嘢，唔系事必要你讲。 因为咧，为咗讲而讲咧，你就会系为 咧 一句方言咧去兜啊嘛，就系 劏房嗰阵时已经出咗好多次丑，一而再，再而三， 板间房， 前言不对后语，跟住咧就揾个啊替死鬼出嚟顶档，就话呢个系包租公啊。咁你今次就话我嚟度假，可能我嚟养蚊嘅度假，去又未去过，跟住租咗俾人。喂，你知唔知佢都几好，几有良心喎？佢租俾人间仲咧60蚊， 唔系，但系佢唔系租晒成幅噶，租翻唔知好似2000尺到。 咁都抵啊，60蚊，即系佢又唔系，佢又即系个问题就第一， 即系佢识市价嘅， 个市价嚟嘅，但系当然，第二咧即系证明啲人孤寒到60蚊都要， 系， 即系有衰到60蚊都杀嘅，60蚊啱啱够买两杯 Starbucks 嘅咖啡， 都未够今天，加价 大杯又唔够，细杯又够， 系细杯噶。 啊，喂，呢个人系贪得无厌， 系。 啊！擘大眼啊，车大炮，不知所谓。 佢喺写字楼揸架车去到新界都唔止60蚊有啦。 咁你我问你啊，呢个人点可以做问责官员嘅？我就问你，佢连做啊任何嘅公职啊，都唔适合啊。 系 一个完全冇诚信嘅人，但 做一个 NGO 嘅董事啊或者理事都不称职。都唔应该接受佢，真系啊！ 唔系冇可能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香港人就点解我哋香港人折堕到而家要接受呢啲人先得噶？嗱，好简单嘅，如果你咁样讲咧，我系邓阿麦齐光好唔抵嘅，佢顶咗麦齐光个位嘅，麦齐光做咗咩咁大件事喺度坐监嘅，分分钟，仲有啊，佢个累埋嘅死党个曾景文，分分钟长捧冇埋，坐监，喂，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同佢比较。如果你同阿麦齐光同曾景文比较，你话陈茂波犯嘅事系咪大好多咧？ 最大恶极啊！ 喂，而家仲要哇恶死能登，你知唔知你老婆做乜？我就系想讲个例就好简单嘅。你而家林毓华嚟见波， 系 准备升你做啊总警司啦。 系， 我就话阿林 Sir， 系 你做咗总警司之后咧，我哋预备咧就有个位俾你嘅。啊，就系专责喺油尖旺，啊做指挥官。 系， 咁你可唔可以申报一下，话俾我哋听，你个人同埋你啲亲戚朋友有冇啊涉及一啲不法嘅活动啊？你知油尖旺啊，最多啲黄色家暴啊，黄赌毒啊最多噶啦。咁你有冇呢啲嘢啊？ 我自己冇。 啊，咁你老婆有冇啊？ 唔清楚。 不是，你应该学陈茂波啊！你对不住阿 Sir， 第一我冇得到授权， 没得授权。 但我想问阿 Sir 你啊，你老婆而家做紧乜？你知唔知啊？咁兜脚踢你出去啦 ，out 啊， 降级添啊，仲要升级。 但系大班，我哋有咩来？ 喂，谂下我哋监警会啊，如果你有任何兄弟姊妹系做警察啊，就算做文职在警察部做，你都不可以做， 不可以坐在那个波度啊， 都不可以做啊，不可做啊。OK， 以前警监会有个委员，转了监警会之后呢，他要辞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弟弟在警察部做文职的，都要走啊。这些就叫利益冲突，如果这些这样的利益冲突他都不明白的呢，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出任公职。如果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的。第一，如果这个梁振英还稍微对自己的公信力，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他仍然是爱惜他自己啊，自私地说啊，仍然要顾住自己份工啊，亦都要被人看到啊，他是适合做这份工的，想法分明的，他就应该即炒。陈茂波应该走出来说，我忍了这个人很久了啊，由今天起他立即停职。 他真的再看回董生处理余良锦松的事件就好很多。 他說是的,他說我辭職,不過我留他,最終後來他都說是,好了,他又聽了大家意見之後,他說我給他走了,他又再次提出這個請辭,不是的,現在直情就說我解僱他,不可以說辭的,如果梁振英既然是一個這麼自私自利,這麼鬼壞的人,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抱著陳茂波。 誰會懲罰陳茂波一定有警棍一定有警棍誰會懲罰他如果是光明正大的話那就要上北京的督他背部好了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想公正的你就停職你好像林奮強那樣你都停職了林奮強偷步賣樓都要停職都要被放假陳茂波要不要被放假 你梁振英不是未做過的移動他吧都是要移動他如果你仍然不想說你自己看錯人有眼毛豬還想兜的就很簡單你就要停職接著委任一個委員會獨立調查委員會你找李國能來你一定要找李國能法官大法官每個都不行你一定要找李國能 跪在那裡跪,又去主持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究竟陳茂波的利益衝突有沒有涉及以權謀私 要不就還這個人一個清白,要不就證明他罪有應得 沒得談的了所以我告訴你,梁振英這個爛班子已經崩潰了你這個葉劉淑儀 昨天聽聽他怎樣繞昨天葉劉淑儀就說在行會申報了有什麼問題呢我們要聽葉劉淑儀怎樣繞他有申報嗎他說了嘛先聽葉劉淑儀怎麼說葉劉淑儀就是搬出李國能那時候的委員會的結論經意是要很嚴謹執行又什麼又什麼等於沒有說你先聽聽 過去有很多行會的成員他都是個人和家族或者他家族有大量生意的利益這些成員其實他都要需要一段時間處理才可以申報當然我手上沒有這些資料但知道有些成員財產多的投資多的都不是一兩個月可以完成申報所以我想就不可以說他如果七月被委任九月申報就是漏報的 可能他是處理但我不是要聽這條聲帶我要聽剛才我們那個鋪模裡面的聲帶他說他已經申報了那條聲帶現在我們監製在找那條聲帶之前我們要聽聽那班議員排隊質詢陳茂波正話葉劉淑儀說那個說有人很多身家那個是說李國章李國章列出來幾百項持有幾百項物業 所以需要時間我現在懷疑陳茂波多惹過李國章有可能李國章真的是家族末代家族香港的最後一個家族沒有李國章之後為什麼陳茂波又整個家族出來呢我們聽聽梁繼昌馮檢基陶謹申昨天在立法會怎麼質疑他我是不是為了避開 利益申報所以太太將這些東西轉給他家人沒有這樣的事你太太賣給他的家族收了多少是否full consideration 那個價格事實上是他們雙方的事我沒有得到他們同意我怎麼可以披露呢主席這個解釋完全不可以接受因為如果你是十元買拿回十元就完全不可以接受我只是想問一個很清楚的問題陳局長是不是一個商業釐定的價格主席據我所知是的 局長只有兩個方法可以解決要不就辭職要不就切斷這個跟東北發展任何有關的工作我不同意兩個選擇我和我太太和我的子女在新界東北<咳> 再有任何土地的权益，我觉得对我的指控是不公平和误导的。 好啦，咁啊，听咗啲议员嘅提问，又听咗陈茂波嗰啲咁样嘅吓自圆其说，实在答案好简单。呢、這个咁嘅局长边值得我哋信任啫？边度有诚信嘅呢、這个咁嘅局长真系？ 有啲人咧就好用嘅，飞身扑出嚟咧就揽啊陈茂波， 系 嗰、那个就叫做叶刘淑仪， 系 琴日佢走出嚟咧， 系 就话佢冇问题啊， 嗯， 佢申报咗啊， 嗯。 啊，申报咗啊！佢琴日系咁讲嗱，即系话我哋个声带系有，我哋有声带噶。啊，我哋正话嗰个 Jingle 嗰度，喂，你哋如果揾唔到啲声带播个 Jingle 出嚟都得噶。监制，唉，我哋呢度都系样样都唔掂啦。我而家话俾你听，有多人听， 系 几百万人听，咁点搞咧？ 慢慢啦， 搞到咧，因为咧，我哋啲同事咧就喺度啊手提脚震，因为话而家喺度搞紧嗰啲互联网。 系 嗱，而家我哋可以通过呢个 streaming 咧， 系 即系通过呢、這个 串流啊，叫做系 呢个环球视像直播啊。 系 啊，通过呢个视像咧，如果你真系上网听唔到嘅话咧。你可以通过视像睇到我哋几多点样猛发噶啦、啊！我哋而家啲佬好猛嘅，因为呢度手忙脚乱啊！ 大巴已经有啲指四为非啦，竟然掟到成地都系啦。 咁、我哋可唔可以听翻咧？即系叶柳讲咩咧？ 啊 ，Orient Express 喺嗰间公司嘅股份全部卖晒噶啦。咁咧就正如我刚才所讲啦，啲股份转让咧会喺年报表度反映。咁个年报表咧，因为之前未够期做咧，所以大家查册睇唔到嘅啫。在未来这几天他如果是到期的时候登记了大家就会看到的了，多谢大家。 过去呢有很多行会的成员呢，他都是个人和家族或者他家族有大量生意的利益的，所以我想就不可以说他如果七月被委任九月申报就是漏报的，可能他是处理的。 面對緊有一個即係政策上好似好矛盾嚇，因為我哋亦都係唔容忍呢啲人士咧住喺工廈裏邊，我哋嘅政策咧都係要執法，但係我哋又係對佢哋咧係非常之關注，同埋係非常之同情。 嗱，聽到阿葉柳講啦，因為呢個家族啊有啲行政會議成員，有大鵬家族好多資產。啊、七月就报不及的委任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去点算的、新界有这么多地，有三幅地那么巴闭、有排数的嘛，逐寸去数的嘛，有几条草都数数埋的嘛，吴志森说、九月去报啦，这个就是叶柳讲的。但跟着叶柳呢在九点钟之前呢、就接受商业电台的访问，就认咗衰啦， 认咗衰。 佢原来冇听过佢有申报， 冇听过。咁但系人家有冇一个系书面嘅？ 冇啊，又你唔使帮佢兜，系冇申报。唉，林都话讲嘢，佢认咗衰啦。 系 叶柳话我都冇啊，佢从来冇喺行会申报过。 系 叶柳出嚟踢爆咗佢，话佢冇俾。冇，从来冇申报过。咁你仲唔辞职咁挺咩？ 系 而家唔单止要辞职啊，挺拉啊！我而家应该，我觉得如果你哋咁样对阿麦齐光嘅话咧，还阿麦齐光嘅公道咧，唔系放阿麦齐光啊， 系 唔该你而家廉记咧出动啊！ 吓，最大限度都用呢个林奋强嗰个形式去处理佢啦。 唔系啊，我喺讲紧廉记出动啊，去政府总部搵马要塔佢翻去啊， 系系。 喂，大佬啊，啲咩人嚟嘅呢个？不知所谓。 不过冇符啊，大班。就算呢个局长讲大话，就算呢个立法会通过话系要罢免佢，咁、那个六百个系揽佢，咁你吹咩？ 佢以权谋私，咁啊学我玩完咯，咁啊讲完咯，玩完咯，玩完咯，咁啊学我玩完咯，一齐移民咯，卖楼咯，上街咯，占领中环咯，有乜巧啫？咁提早占领中环咯。点啊？有乜办法啫？咁你而家官逼民反啊嘛！你有个咁嘅特首，再加埋有个咁嘅陈茂波，再加埋一班无能嘅人，好简单。你睇下，你睇下嗰个叫做咩黄锦星，你知唔知？大家望下个样啊，似咩？

才會搞成今天這樣李嘉誠去賣白佳你們人說賣十億至二十億美金你知道現在的數字出來多少錢用惠康在新加坡上市因為渣甸在新加坡上市用惠康現在的市值現在在說四十億美金 有什麼辦法和記都估計不升三百億多分析完已經說因為和記買這個白佳他的股價應該升到95元現在百多反映了一件事就是李嘉誠從來看市是最準的為什麼政府這麼驚呢就是每一次李嘉誠不看好的市市就倒閉了 所以你的陳茂波還好笑昨天你就走吧他只叫李嘉誠走賣吧你不做大班人做是現在很簡單現在的工人很擔心現在多數賣給大陸人因為誰有錢買沒錢買又說法國公司有興趣談的沒有你哪有夠大陸人爭但不是變成華潤 擁有這個白佳進去賣國貨以前我們小時候吃罐頭都是吃國貨的你記得你小時候家裡最喜歡吃什麼胡蛙肉胡蛙肉炸魚鳳尾魚豆豉鱗魚還有炸菜炸菜肉絲午餐肉 咁第日冇㗎,入到百佳全部最靚嗰位擺曬大陸嘢囉。不過最緊寫明冇毒先啦。你講到有毒呢,我啲監製呢。就整咗個和王出售百佳。一啲參考嘅資料俾大家㗎。 李嘉誠忽然出售百佳超市市場傳出多個中資買家有意競投包括內地糧油一哥中糧集團速食品龍頭康師傅以及大熱門在香港有接近100間超市的華潤集團對於是否有興趣買百佳華潤繼續不回應而亞信屋的創辦人林偉俊就認為如果紅色資金入主百佳當然有機會引入更多的大陸食品 本身已經很多大陸東西,菜、水果,有些包裝食物你更加不知道在哪裡生產 他就說,已經結業的KK超級市場就是一個最好例子 中資的管理都是有問題 你入了華潤,已經感覺跟百佳惠康有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 你講這件事,和記賣百佳,你不要理會是政治化也好 不是政治化也好有一件事就是李嘉誠的決定很簡單我拿了40億美金如果我繼續經營百佳我回報是很低的回報是低到不說你不知道說給你就哇賺了幾厘我當他假的賺3厘都是做不過的還有 逢親涉及民生這些事都被人罵你罵得少賣雪魚、過期貨我賣了他乾手淨腳拿著40億美金我現在走歐洲尤其是歐洲第一 EUR的價錢就低了 第二歐元你去歐洲大把便宜的收拾當然永遠是低買高賣李嘉誠最厲害就是這件事高賣了和記白佳低買歐美的資產還有一件事其實早在很多年前 李嘉誠已經說將他投資轉移去歐美國家一個政治穩定的國家有法治上一次有人批評他走資的時候他已經說不是我在海外賺了很多錢回來有法治他投資受到保障現在香港因為梁振英上場之後他一直在衝擊核心價值 你只是看陳茂波的事情是無法無天以前我們笑的在台灣和尚打散在大陸就和尚打散無法無天在台灣是怎樣我忘記了有一個笑話用和尚打散來譬如兩岸三地的法治精神 阿通 麻煩了同事 D100講真話彈公義浩憐憫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時間早上9點31分 這分鐘繼續由通雅和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兩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青山公路向元朗市中心方向中對開中慢線有宗交通意外龍尾在後面的博愛東城里另外一宗是港島區這邊東區走廊東行向沙基灣方向近這個 油街的快線有宗交通意外龍尾在後面的維園道塞車位忍讓一下麻煩其他道路又怎樣港島告示打到過海灣仔運動場那邊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方向去到海景大廈香港仔隧道過海橋面單位車多一點落灣仔不錯暫時回復暢順那一隻西區方面哥諾道西天橋落中環中山紀念公園沒什麼影響到西隧向中環出口位自然車多 九龙区公主渡过海现时油站另外加士居渡过海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牌回到过至于加士居渡向油麻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私隧和大澳山隧道出回九龙都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而已 现时温度多少呢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至35属于轻微至中等 路边监测站40至55属于中等至偏高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亦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会增多这排天气不稳定出门口带把遮就稳阵 听回刚才那些声音大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里面的议员质询那个团地波劏房波团地波醉驾波买对这狗的了真的他还在死撑议员问那些价钱不知道买了给谁不说见到冯剑基冯议员质询他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是辞职 要么就切断所有和东北发展计划任何有关工作他即时瞪大双眼那个团地波不如着冯检基这些人真是心有屎心有鬼真是麻烦了廉署煲定咖啡早点请我喝好过了大班哥什么事啊没有啊跟你打声招呼<笑> OK OK 你继续看Facebook 没什么特别了麻烦了两位驾车好了驾车各位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好怜悯 Show mercy to all 讲真话行公义 好怜悯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Orient Express 在那间公司的股份全部卖晒了，那就正如我刚才所讲，一些股份转让会在年报表上反映，那么年报表因为之前未到期做，所以大家查看不到，在未来这几天，他如果是到期的时候登记了，大家就会看到了，多谢大家。 过去咧有好多行会嘅成员咧，佢都系个人同家族或者佢家族有大量生意嘅利益嘅，所以我谂就唔可以话佢如果七月被委任，九月申报就系漏报嘅，可能佢系处理紧。 面對緊有一個即係政策上好似好矛盾，因為我哋亦都係唔容忍呢啲人士咧住喺工廈裏邊，我哋嘅政策咧都係要執法，但係我哋又係對佢哋咧係非常之關注，同埋係非常之同情。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9:38。嗱，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1831113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啊，讨论任何嘅问题啊。唉，如果讲到陈茂波咧，我想大家都好兴噶啦。这个陈茂波咧，嗱，好简单嘅，你就算好似我哋有个听众咁讲，你就算有啲公司开 party， 抽奖啊！你啲高层都被嫌啦，啱嘛？你任何你睇下以前，你睇下啲报纸嗰啲法律广告，任何公司有嗰啲咩 员工全部唔可以参加噶、 啊， 甚至乎同佢有 任何 关系嘅广告公司嘅员工也不可以参加啊！ 咁简单一样嘢，你就唔好攞个家族出嚟讲啦。如果你家族系有啊，这个拥有新界的土地，而他们又会得益的话呢，而他们又得益的话呢，你就已经是利益冲突的了、啊、就这么简单的，你就不可以做这份工作了。现在梁振英走出来讲话、 直播啊， 还要死撑、 死撑他， 还要说呢、 完全符合申报制度， 是完全符合申报制度，对吗？你符合到，就算你，但系而家叶刘树话佢冇听过有人申报啊，就算佢有符合申报制度，但并不解决咗个利益冲突嘅问题啊嘛。 仍然喺 申报还申报，利益冲突还利益冲突，以权谋私还以权谋私，系三样嘢嚟噶嘛。申报咗大晒， 系， 我去申报啦。我哋全部人一齐走去申报啦，我哋准备占领中环。唔系，咪申报咗就唔拉先？大家申报晒噶啦， 系申报晒真系 吓。嗱，咁我哋全部排队，我哋全部一齐去排队差馆申报啦。 啊， 走去警察总部，我哋申报啊，申报咩啊？上阿常问你申报咩 啊？ 我申报我准备占领中环啊！如果你真系想去做小贩嘅，想去摆档嘅，去中环。 诶，我申报我准备违例泊车啊！ 啊，咁你就走去申报话，我一阵准备咧推啲翻版碟。去这个呢巴门口买 HMV 门口HMV 在哪里现在还在哪里 现在还在淮行那里有个。 淮行不就在淮行那里不是淮行 对面中建。中建中建中建。 我们就在中建门口买翻版咯。那么七人来拉我的时候我申报了的了。林毓华最喜欢揸车的了。你现在去哪里泊车准备 湾仔一起来湾仔。 啊今天帮他打电话湾仔差馆。林毓华车几多号啊 ?689 的吧。他是169啊。 689。 1689啫嘛， 689我车埋689。 啊，话俾你听，林毓华有架车准备一阵摆喺湾仔边度啊？轩尼斯道啊？ 唔系，喺呢个游泳池旁附近啦、啊。而家游泳池有嗰个 湾仔有游泳池嘅咩？ 湾仔啲冇海皮啊，有 海皮。哦，你讲嗰度湾仔，湾仔北， 系湾仔湾。 即系你去西红基嗰头。 系。 一阵帮佢申报啦。喂，71门口准备有架车啊，泊喺嗰度嘅，申报咗啦。特首话申报咗冇事噶啦。唔抄得牌噶，系咪咁啊？吓，林毓华， 唉， 喂， 啲歪理嚟嘅，啲歪理。 申报同你有冇犯法，有冇以权谋私，有冇利益冲突，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嚟噶。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冯先生，早晨阿冯生， 早晨冯生， 系早晨， 早晨早晨， 唉，讲起啊， 有咩高见？ 我只系觉得呢位陈生咧， 系 就买块地，买块地啊， 系。 在1994年买，个价钱好像平得出奇啊！ 卅几万啦，佢买咗吓， 但系平得出奇。 2万尺卅几万，即系百五蚊尺咯。 15呎,15呎。15呎。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比他更早兩年買了一塊新界地。如果小巴坐去,自動行到小巴要過半小時才有一轉。那我買了6000呎地,是75萬。哇,你這麼厲害的,是不是旺一點啊?旺什麼?種田的。有沒有近海啊? 什麼海是三邊七十五萬那你哪有找到笨不會找笨你幾千呎啊六千呎我給你二百多元尺什麼時候買的大約是九二年左右你真的被人找笨了因為最近這些農地都是二百元尺的不是的有時候我早兩年去看過農地他們說二百元尺如果政府收就五百元政府不收就兩百元未必的 我現在說去塊地應該是15元一呎是便宜到很離奇的真的便宜到離奇還有你的意思就是應該查為什麼這麼便宜為什麼會買到這塊地為什麼會15元這麼便宜還有一件事誰是做中間人因為一般人是買不到這些地的一定有一個特別的中間人還有你知不知道在古洞買了一幅地之後呢 可以走去高爾夫球場打球就行了不是啊還有這些地你買了之後如果你說35萬如果是我是地主我一定不會買我搭個棚在那裡被人放那些水管或者那些其他那些做倉坐下一個月頭都3000多元租那個時候不是啊現在收6萬元租 說的所有的故事都好像莫名其妙這件事我們要跟進多謝提供意見還有他買這塊地的目的是什麼還有要重要一個很大件事的時候如果假設在我感覺這塊地是別人送給他的因為要轉名 所以隔35萬住名但他九幾年的時候你又不需要他便宜買我們都奈他不何因為為什麼呢九四年他還未做公職他又不是立法會議員他都是鵪鶉一隻昨天我們看電視看到真的很荒僻要經過人家的寮屋然後還要推幾道閘才能去到那裡不過 我到今時今日都認為那個會計師絕對不是蠢材當然啦但問題這塊地他這麼便宜買到而他特地去買一定有他的理由有他的目的或者可能他聽到消息呢九幾年未有講過這個東北發展差三年就九七了 可能有人因為那時候九七近便宜賣一幅地準備走吧我告訴你你應該記得在烏蛟騰有一塊地是農業銀行買了一個船的山頭那件事結果開始人家都打算會建屋的都是九七年之前發生的即是說有很多東西是你想像不到的你們只是覺得可能這五年六年或者想了十年十五年之後的 財富呢這塊地我告訴你任何一個人見到都不會買因為沒有必要去買也不知道你猜對付那些鄉下人是這麼容易對付的沒可能的事總之你買新界地先是新界同村兄弟買了人家不買才輪到你就是這麼簡單新界老爺我領教過了因為九七前呢 我認識有個幫板鬼佬說殖民地時代他就30萬在白鄉買了一間丁屋幫板鬼仔幫板竟然他的車進不去的鄉下都當你死的不單止有時車進不去人行都行不去的那個人有槍的幫板還有回鬼佬那個97年之前我回來的時候80多年的時候 當時那個幫品80萬買回來可以進不去的然後下午口說我30萬賣回來給你我說大哥你都進不去你賣給我啊哥你就是找叔品鄉下佬是很難搞的 或者我再舉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新鴻基也好，恆基也好，在新界買任何一塊地，就算那塊地沒什麼用，都要有一個特別的中間人。如果沒有這個中間人呢，是永遠買不成的。那你花那麼多麻煩，你去買這塊地，而買這塊地又是沒有用的，放在這裡的。哇，這個會計師，如果你再找他做事，你真的笨了。 不是笨喎，你应该揾佢， 证明佢叻， 同佢夹粉啊， 叻到痹真系啊！ 唔系，咁一而家先知道啫，但之前你永远唔会相信呢件事冇可能嘅。 喂，我谂我听你啲声语气咧，你都好怒气噶，你咪俾啲乡下佬恰咗好耐。 我又冇俾乡下佬恰，我太了解乡下人，因为我由细都系乡下大，我识好多乡下人，我知道啲乡下人啲性格系咩性格。你想同佢买块地啊？他第一時間就說，你買我塊地做什麼？是不是有著數 啊？ 如果有一個鄉親或者一個叫做陀地，哎呀沒事的，你賣給他啦，行了，就會買，你就可以買到了。 即是有些有影響力的人開下聲就搭他嘴就好一點。 你認識發叔就行 了。他都未必，他一樣未必有地头虫的嘛。 咁你去返发叔个地头嗰度咪得囉。 咁嗰度唔係发叔地头嘛，另一班人嘅地头嘛。 好啦，多谢你提供嘅意见啦，多谢你。 不过尤其真係指出个不寻常嘅係低嘅价钱啦。 即係可能呢个已经係一个不寻常嘅交易。而家即係话呢，我哋有位听众阿冯生 提出咁 嘅呢，佢亦都好熟悉嘅，佢亦都买过地。根据佢嘅资料呢，佢嘅提供出嚟嘅资料就是说当年呢都没可能呢十几蚊一尺地买到的，新界 20蚊都不用 所以呢他就认为呢他买的时候已经是不寻常的了，现在收地又涉及利益冲突，喂，这个人真是太多呢，这古灵精怪的东西，你明白吗？喂，那这个古灵精怪的人又怎可以走去做发展局局长，又在他的权力的范畴之下控制了收地和影响了价格，而从而呢他的家族又会得益的。喂，讲来讲去水洗都不清的了。现在最好笑，今天呢苹果日报呢就说政府要发展这个新界东北了，现在就看到很多人以权谋私了，原来背后隐藏着独地的。起公屋的大计，即是找些独地来起公屋。根据新界东北工程环评报告，古洞北未来新市镇的地底广泛出现俗称砒霜的重金属，最少 3% 的样本对人体构成致癌的威胁。当局规划设计更巧妙地将公屋就起在这些砒霜最高蕴藏的地皮，新村呢就变成砒霜村，顾问计算安全风险呢就更加呢剔走了毒性严重超标的净毒样本，即是呃你的，即是现在预备收了地回来呢，有砒霜那些呢就我来起公屋，没有砒霜那些呢就我来起豪宅。当年你记不记得86年这个温哥华举行世界博览会，世界博览会那幅地之后呢就卖了给李嘉诚，卖了给李泽钜起楼。你知不知道政府动用了多少资源去清那些毒？收尾计算的数呢，卖地的收入都未够支付清除地底那些毒。所以告诉你，整样东西就稳笨的，根本这些地呢就不可以我来起屋的。即等于我这么说，当日呢， 但起高楼没事的，是吧？大 不得啦。你有水有嘢噶嘛？你会污染噶嘛？林毓华，所以我嗰阵时咧已经话咗龙鼓滩，发叔有成60万定80万尺地喺度，成日谂住起豪宅，但系环保署已经做咗评估，嗰度不适宜人类居住嘅，因为有毒气嘅，咁所以而家呢啲乡下佬咧就谋住咩？我啲地发展唔到。唔该你啦，政府嚟收啊，收咗佢之后你我嚟做乜都得噶，起最好起公屋啦，啲穷人死多几个都冇所谓噶， 做高尔夫球场啦， 最好啊，做高尔夫球场最好啊， 还掂佢哋嗰啲， 大家立法会咧就通过咗咧， 說將粉嶺高爾夫球場納入發展研究那裡。陳茂波昨天被揭發醜聞之後當然不用問了，所有傳媒當然追著他。為了逃避記者，不惜在上班繁忙時段衝燈尾，又倒回頭拍記者昨天在立法會外面 外面被議員出入面就被議員質詢出來就被傳媒質詢問他究竟老婆的事怎樣跟那些過街老鼠有什麼分別呢他就發爛渣發爛渣人家問他利益衝突的時候他又好像錄音機一樣跟著串人家說你老婆的事你知不知道很多我們老婆在做什麼我們不知道 但如果當我是一個公職人員你老婆在做什麼影響到你益衝突的時候你就一定要知道所以梁繼昌昨天應該就應該問回他頭為什麼不知道如果涉及你益衝突的事一定要知道其實他這個是回應馮檢基的他說我不同意這兩個選擇各位議員你是不是可以將你老婆所有家人的其他東西 其中一件事就很嚴重，就是關於食物安全的事。今天東方日報頭版，不過未說這個頭版之前就找了陳偉業在電話旁邊。陳偉業，早晨，你兩個好，早晨，大家好。昨天你動議要解僱這個法律意見，借這個法律顧問過橋， 就說你不可以在委員會提出，其實你有沒有提出過要求法叔不可以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有利益衝突的，是不是呢？我們的電話是不是有線路問題？陳偉耀電話斷了。有沒有利益衝突就要申報，如果你申報了，你都知道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是很寬鬆的。 即是你申報了之後原則上是可以處理，如果有一個決定跟你沒有直接的利益的關係是可以處理和可以出席的。如果我在這裏我實發爛渣了，你這個裁決是對你自己有個利益衝突在這裏，因為這傢伙辭職 可能不會收回新界東北的地，亦都可能不會賠那麼多錢，所以法叔麻煩借尾，找個副主席，頂上，誰是副主席？副主席，糟糕了，你都考起我，全部保皇黨，麻煩你走開，這麼簡單，其實他沒有權主持昨天的會議，尤其是當他做一個決定那麼嚴重的時候，因為牽涉到你提出 叫陳茂波借尾，陳茂波就是輸送利益的人，你截了一條水，還不是利益衝突？ 另外一件事為何你不修訂修訂就是討論陳茂波是否應該繼續處理這個政策呢我不叫他辭職了那些政策其實第一法叔當初是接受了我的動議可以處理和可以投票的法律顧問跟他講的時候法律顧問其實沒有講到說我的動議是跟政策無關 其實法叔借用法律顧問的說法即時改變了決定是鑑錯來的而我的動議是很明顯跟政策有關的因為說明是跟土地規劃上執行方面的問題所以法叔的改變我覺得他看得很清楚 是夠足夠的票過那個動議某程度上幫政府保駕護航不過我們星期四會再提我會這兩天跟立法會你要發爛渣了第一就要求法叔借名第二樣東西就算不讓你再提這件事都要修訂修訂就說認為陳茂波不適宜處理這個政策 這個肯定跟政策有關啦。計立法會過去的傳統如果主席申報了就算過去譬如何宗泰做主席的時候處理很多公務工程可能跟他的公司都有關他都照主持的所以過去立法會的傳統是較為寬鬆的 傳統還傳統現在要說給你扎正來做他都說以扎正來做的法律上沒有說不行他申報了如果他堅持要主持除非又去投票應不應該他主持就行了投主席不信任票說你不對你不應該主持又將問題又轉到法叔我覺得現時的問題的焦點應該是聚焦在劏房波 這個劏房波的無恥程度我想是跟梁振英不相伯仲我認為他拿著梁振英的同國我認為很多他的投資梁振英一定有份的如果不是不會這樣撐他的法的被人告誹謗我認為他以為誹謗他為何要這樣抱他當然有理由你抱他你告訴我動機是甚麼 又不是一個人又整天撞板你知道梁振英的律師信很厲害我未怕過如果要寄律師信請他寄來這個數碼廣德我一定收的好了我們聽新聞多謝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年文新的組合新的節目內容務求精益求精為全世界的華人服務大聲台節目再進一步堅持越做越好 星期一至五清晨6點半到8點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天地 上午8點到10點半 風波雷的茶杯鄭兼漢林毓華 上午10點半到下午1點 開心快活人超強爆笑百利無一害組合梁繼章李麗蕊馬小強梁家權阿通 下午1點到3點 政治本無事論證好好玩本來無不為何不笑著談 尤清源何凱婷正本清源 下午3點到4點 新聞王子 鄧景輝焦點新聞 下午4點到5點半 喂，餵食鬼埋餵啦喂！餵食麻辣show，梁家權、劉南光 下午5點半到晚上8點 10級自由風 鄭家富、吳志森、鄺榮孫 晚上8點到10點 全港最爆文化沙龍盧漢系列劉西良、周博賢、探長黎則粉、林記、周晴、宇文 晚上10點到11點 D100心靈雞湯 李錦雄人間感言 晚上11點到凌晨1點 霎時衝動顏聯舞 凌晨1點到清晨6點半 顏聯舞 iPod Music Choice 停不了的金曲大聲台節目再進一步堅持越做越好 全港最爆文化沙龍怒漢系列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博賢 我是怒漢推歌的探長 得知到D100將怒漢系列發大來搞 相當興奮和開心人力變得很憤怒劉西良合作緊張血壓飆升真是拿命來搏怒漢系列真是現實的寫照指出這個社會的荒謬都只是為了我們的未來星期一至五晚上8點到10點劉西良、周博賢、探長、黎則粉、林記、周晴、宇文怒漢系列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Orient Express 在那间公司的股份全部卖晒了，那就正如我刚才所讲，股份转让会在年报表上反映，那个年报表因为之前未够期做，所以大家查册看不到，在未来这几天他如果是到期的时候登记了，大家就会看到了。多谢大家。 过去有很多行会的成员，他都是个人和家族或者他家族有大量生意的利益的，所以我想就不可以说他如果七月被委任九月申报就是漏报的，可能他是处理着 面对着有一个即政策上好像很矛盾，因为我们也都是不容忍这些人士住在工厦里面，我们的政策都是要執法，但是我们又是对他们是非常之关注和非常之同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十点十六分啊！ 我而家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梁继昌嘅，早晨，梁继昌。 早晨， 早晨，大班， 早晨 啊 ，Kenneth， 喂，琴日你问啊陈茂波叫俾个价，佢唔肯俾你啊？ 佢系冇俾我， 佢仲要发晒烂渣添啦。 公平嘅价啫，呢度有公平嘅价，我就可以即系由呢度跟进啦。但系乜都冇讲到，完全啊。 但系我哋正话有个听众打电话嚟话咧，佢当年买呢幅地嘅价钱都好唔寻常，佢因为15蚊一尺咧，佢冇可能买到噶。 啊，咁样样啊？ 系、 這個、 啊，我哋正话有个听众打嚟话，佢当年买幅地咧，佢都俾成几多钱啊？ 75万， 佢都要俾成 6000尺嘅佢。 6000尺佢都要俾75万，佢有咩可能20000尺咧可以30几万买到咧？即是说已经这幅地呢个来历不明了已经。 喂，咁有两头要跟进喎，买地同埋嗰个即係转让等等。其实啦，老实讲啊，大班即係就算佢係话转咗嗰幅地嘅权俾一个家族啦，我唔知咩家族啊，其实观感上甚至实际上都可能仲有一个利益冲突嘅。这个唔係话转咗俾个家族，太太家族就了事嘅。即係如果你话你个太太嘅兄弟姊妹或者外父外母拥有緊呢一个地嘅业权嘅时候，点可能冇利益冲突呢？就 係人亲呢度嘅。而家呢好多人都聚焦咗喺个申报嗰度。其实呢个就转移视线嘅。你申报还申报，利益冲突还利益冲突。但最终受益嘅呢都是你家族成员，所谓我就不知道他的家族有多大啦。我们永远都不叫自己家人做家族，只叫他家人的亲戚朋友的。 喂，大到无论家族可能有几十人几百人是吧？ 但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因为他作为一个局长，他主理这个新界东北的发展，尤其是古洞收地那里，他是影响收什么地还有影响价格的嘛。而最终他的家人啊恩亲受益的、喂，水洗都不清的，这个叫利益输送。 这个绝对是。 这个跟申报没关系的，我觉得你们不要再跟他讲申报。 申报不是一件，你就算申报了，我都想知道，第一，你哪时申报，什么情况申报，申报了之后，行会有没有采取一个行动，就是比如说，好了，你申报了，陈局长就不需要你去处理这个东北发展了，因为你有利益冲突嘛。咁唔係申報咗就了事，申報咗我哋就好多即係跟進緊點啦，係咪你唔參與討論呢？唔參與投票，咁立法會員都要，即係你申報本身只係個第一步，你究竟有啲咩行動呢？特區政府之後冇交代過喎，完全呢啲。 梁繼昌，你應該追問呢，就嗱，佢申報咗利益啦，既然申報咗，當佢申報咗先啦，咁咁清楚啦，即係擺上台啦，咁佢喺呢個收地收邊幅地嘅時候，局長有冇參與呢？个价格定出嚟，佢有冇参与咧？ 冇参与 啊！咁呢两点系非常重要噶。 佢梗系全面参与。 仲有啊，正话据闻咧，叶刘淑仪咧喺阿李慧玲节目嗰度讲咗话，佢冇听过呢个陈茂波有申报过。 佢话寻日先知道陈茂波 啦，即系话佢可能啊，静静鸡啊，同阿师奶我有地喎。 咁啊，叫申报咗噶啦，佢同老细讲啊。 咁即系我就要佢话多听几时几年几月几日乜嘢情况底下。跟住做咗啲乜嘢政府有冇记录在案？ 給我們看看這些事我沒有說你是有罪或者沒有罪這些事你給了資料我們看給立法會議員看接著給我們問你問題你清楚解釋了有個了斷有個說法最後你今天都不給我們看只是剩一板紙昨天那板紙都錯漏百出在委員會上我們是不可以接受絕對不可以接受委員會還會不會開會 委員會有些議程的,剛剛都是講過東北發展,但我想陳茂波這件事件,我想都要在另外一些情況底下在立法會跟進,例如我們是不是要提一個大會動他,PNP啊。 希望大家會關注多些這件事件,還有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其他政黨的朋友都會說今天去廉政專員公署去報備案,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根據點,不過他們要做,一定要跟進這件事,在大會上。還有一件事,我想你們都要求黃宏發要step down,在這件事上,他自己有利益衝突。劉黃發,他自己有利益衝突。但我看到,因為他說根據報道,他都有些地。有,肯定有,周圍都有。 其實他沒有可能,亦都沒有公信力去做局長,辭職,只是唯一途徑。立法會議員,老實說,你真的要市民選你出來,養一個立法會議員過千萬一年,你真的要做些事。所以你好像吳怡那樣,他昨天在《明報》出了一篇文章,很多人就著張曉明去立法會吃飯。 就很怒躁,包括小班,吳志森,那天跟劉慧卿反面都在說,你們應不應該在立法會用立法會的場地,宴請一個中聯辦,即是中央駐港的官員去立法會吃飯,是不是干預了 香港的內政,那場地是不恰當呢,他君臨天下的姿態,大會助手來的,他是客人就變成主人,最好是一樣的,反而是昨天,星期日,英文的T級in Storm,林別秋波,薩姐和司馬文就找了湯家驊,湯家驊這個老友記就理直氣壯,有什麼看看,有什麼看看? 所以我頂不住我打他,我當然有問題,湯家驊 有些格做議員,不要做得那麼賤,那麼壞,就變成賤格議員,壞格議員了。政論,政論。吳怡在昨天《明報》副刊發政徐不就講到議員們別再請願了。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立法會和議員午膳,幾名議員贈以禮物表達訴求, 读到这段报道就十分不是微疑,立法会议员向中联办主任请愿,一则是于礼不合,有碍观瞻, 立法会是宪制下的立法机构，议员在基本法之下享有职权，何须向任何到访的中央驻港机构人员请什么愿，表达什么诉求呢？以往我从来都不会上到政府总部请愿，就是因为特首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我是立法机关的成员，分庭抗礼，各司其职。即是有议员监察政府，请什么愿呢？意则就是有失身份了。大厦之内，议员是主，张晓明是客，他喧宾夺主是他的失礼，你令到他难堪，亦都是你忘了主人的身份。三则，未尽本分，把握时机。殖民时代英国要员到访，无论我的身份是公是私，都是只会表达意见，不会表达诉求，批评港英政府措施，即使是言辞强硬，亦都是辩论范围，不是向该等大员表态。当然，既然批评别人，就应该让人有充分机会回应。其实我就越来越相信，无论对任何人是可以讲道理，如果到了不能够讲道理的地步，就不要坐低同台吃饭了。中联办代表应否现身特区立法会大楼作礼节性访问以外的事，就未必没有可以商榷之处。人称精通香港事务的张晓明主任是不是能够讲道理，尚待证实。但是既来之就则安之，既然可以来吃饭，就不妨坐低论事。中共中央对香港实施普选有何顾虑，不妨真诚探访。中央对香港的所谓了解熟悉，有没有捉错用神呢？一次讲不完，下次再谈。张主任学富五句，满腹经论，难道我们的议员就只是一个草包？两个制度，两套价值，两种政治文化习惯，谈起来当然有困难，但是我们亦都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请愿不是平等的表现，我根本就不主张公民向政府请愿，何况议员向中联办官员请愿呢？ 10:26，唉，今日嗰个风波里茶杯咧惊涛骇浪啊！因为我哋嗰、那个啊 server 咧就 先有咧好高啊不寻常嘅， 有四倍人，有收尾就去到八倍， 系 啊嘅人咧走入我哋个 server 嗰度啊，即系走入我哋呢个 到访啊吓 网址嗰度吓，究竟走入嚟听啊，因为走入嚟搞鬼咧，咁啊唔知啦， 系。 今日呢就大部分时间呢都用来讨论这个陈茂波，变成好像我们是一个很 local 的电台，作为一个世界华人平台呢，其实有一单新闻呢，由于我们香港近年来的本土意识壮大，加上自由行，再加上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后呢，我们对内地的同胞呢的而且确呢个热情不在的，是冷却的。但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可以不讲，也不可以 不看，也不可以呢觉得呢不开心的。就是甘肃省有 6.6 级的强烈地震，死了89人，有628人受伤。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就说呢，这个甘肃省南部的定西市民怨呢同埋张县嘅交界咧，即系喺北纬34.5度，同埋东京104.2度咧，琴日清晨啊发生6.6级地震，截至22号晚上8点统计咧，呢次灾害咧总共造成咗咧定西等6个市州89人死亡，失踪人数咧5个，受伤人数咧628个，咁令到好多人咧。家散人亡和流离失所的。甘肃地震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作出了重要的指示，要求甘肃省和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抗震救灾，当前呢就要将救护人员呢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去减少人员的伤亡，这样说。 当然啦，每从呢啲咁样嘅系 天 灾发生之后，有好多专家未必会系喺呢啲咁嘅新闻报道会系邀去发表意见啊。根据呢个新华社北京嘅系通讯咧，就咁讲啦，就话咧系属于呢个系 地震中的烈度高达8度，对当地造成较大的损失。 对于灾区的地处的山区，地震就会引发滑坡、泥石流，这些对地质的灾害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日本老炎怀疑再多一个怀疑的个案，我们可以听一听资料，趁有少少时间都还掂，都是这个 天水围的日本老炎疫情有扩散的迹象，区内昨天就新增了一宗怀疑个案，是卫生署过去8日发现的第三宗。13岁染病的男童就住在天晴村，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他就和前两宗确诊的个案的住处相距不够1公里。有传染病专家就说，如果个案确诊， 我们接着交给林敬峰讲讲焦点新闻。接着的节目就是开心快活人，这个节目一定会被人黑。之后就是我们新的节目，这个叫什么林毓华正本清源，由公子 D100 大声台，还声于你，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